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umm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早两日就系呢一个元宵节啦，咁、我唔知阿 Nicole 有冇做啲咩庆祝咧？我想问， 我有特登去揾下嗰个超级月亮嘅，因为就话好似系21世纪以嚟咧，第一次元宵节撞埋嗰个超级月亮，仲话咩？如果你错失咗咧，就要等到2081年啦，跟住就机会难得，咁大家物失良机，咁但系点不知出到去咧就睇到啲云嘅啫，同埋又落雨啦，湿落落你都冇乜心情啦。 喂，但系其实。我又覺得真係唔算話太可惜，因為年年有啲咩超級月亮啊，又或者嗰啲咩天文現象咧，講到好誇張噶嘛。你慢慢你超級月亮，即係再望下望下都唔感覺到有點樣超級化。我唔知你覺唔覺啊？ 我有時都覺嘅喎，有時咧真係唔知啊嚇。你通常睇風景咧都要睇埋你個心境噶嘛。即係如果你心境好嗰一日咧，你唔知點解零四個月亮都大啲嘅。你特登走去追個月亮咧，你嗰日心情唔好，你都覺得好似冇乜特別咁啫。除非你又真係嗰啲天文愛好者，特登攞個望遠鏡啊，又或者特登去影相咧，可能就會有啲唔同。但我反而真係有時學你話。就系话到咩超级月亮啊，又话好靓啊，有时个月亮又话咩橙色咁样咧，你特登去睇，又好似唔系想象中咁特别，同埋咁有嗰个哇咁样嗰种感觉咯。 系因为反而有时候你可能平平无奇咁样揸车咧，可能就系初一十五嗰啲月圆咧，你望下哇。点解今日个月亮咁大，或者系哇，点解佢好似今日离我哋咁近嘅咧？反而有时候不经意你望一望咧，佢会反而喺你眼前一亮咯，感觉系。 系，所以其实都系心境决定个风景咯。 不过嗱，虽然即系可能早两日啦吓，有啲朋友话，如果可以喺元宵啊赏下月咁啊正啦，可惜就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 系，都系落雨啊，真系。 咁但系都唔紧要嘅，因为毕竟元宵节都可能有好多活动啦，好似我仔嗰日都过得几开心啊，朝头。早翻学吓，就着到靓靓咁嗰啲啊，传统中国嗰啲过年衫啊，咁女仔又着旗袍啊，咁 系咪因为早排农历新年好似咪早咗停课，然后好多学校一翻学就系呢一个星期一啊嘛，所以佢哋就顺住有啲元宵嘅活动可以玩啦、 啊。都系咁之前已经系错过咗呢个行花市噶啦，咁、所以今次有呢一个新年活动啦，咁都可以话系即系一班小朋友。期待咗好耐嘅，咁我仔我听佢讲翻都好开心，因为除咗你话有一着靓靓之外啊，咁学校又俾佢猜灯谜啊，又有一食汤圆啊， 系咪都通常我读书嗰时啊，我读幼稚园都系自己猜。汤圆然后自己食饭咁，都系呢啲活动 嘅。佢就应该唔系，佢系学校嘅姐姐咧，就已经系整好晒噶啦。佢、之前有冇试过自己包咧？都好似有嘅，即系嗰啲课堂活动咧，叫啲家长已经准备好嗰啲嘅素材啊。咁你净系攞到翻去咧，净系俾佢哋猜啊，净系包啊。包完之后咧，跟住俾姐姐就系烚嚟食咯，就系咁样样咯。咁都好似之前有试过嘅，但系今年嘅玩法就应该唔系咁啦。咁可能时间紧迫啦但系咧，佢都过得好开心嘅。咁当然翻到嚟之后咧，我同我太太亦都有即系尝试同佢食一种新嘅汤圆。其实呢种新汤圆咧，喺坊间就未必系新噶啦。虽然话喺台湾嗰边都兴，就系食呢个茶汤圆啊。 未听过、 你未听过、 我反而我今年食咗一啲新口味嘅汤圆咯，但系茶汤圆就冇听过啦。系佢个汤底变咗茶。 系啊，真系咁噶，即系你嘅汤底变咗用茶。因为大家一般嚟讲，你可能食开甜汤圆嘅话，都系入边姜。 茶、 啊、 糖水咁样噶嘛。咁、 嗯、 但系咧喺即系网上边，我唔知道太太喺边度揾到啲食谱啦。咁就系话教整呢个茶汤圆啊。咁、 嗯、 基本上咧都系平时你可能霎开啲汤圆啊，哪怕系芝麻馅又好啊、嗯，花生馅又好啊。咁你煮完之后咧，跟住你就系泡你自己中意嘅茶啦，即系你饮铁观音又好啊，绿茶又好啊。跟住将你煮好嘅汤圆就放喺你泡好嘅茶嗰度，咁就可以食用噶啦。即系好怪啊！听落嘅感觉， 望落即系听落系有少少怪嘅，因为个感觉就系汤圆本身甜得好犀利噶嘛，即系你花生芝麻馅嗰啲。如果整杯普洱俾你加落去，好似唔系好夹。嗱，我谂绿茶同埋红茶就好啲嘅，即系例如如果你英式啲嘅嗰啲下午茶，其实都会有啲甜版，然后配杯红茶 ,Earl Grey Tea 咁样㗎嘛。嗰阵味就好似夹啲，但係我最奇怪嗰个组合都系普洱加汤圆囉。 咁我叫你饮到高级啲啦。同埋我想话咩啦，其实你咁样讲都系嘅，就好似话铁观音咁样。都我觉得啊，都未必衬落去汤圆嗰度。 你嗰次老婆整咗乜嘢味啊？ 就咁普通嘅绿茶。 绿茶。 绿茶。 哦、 所以嗱，我觉得呢是接受到的，当然你话惯唔惯呢就见仁见智啦、嗯。我自己是觉得淡味咗嘅。不过呢一个呢佢是可以你自己调教嘅、 嗯。 因为剛才我讲过啦，呢个是因应返你自己喜爱嘅茶味啊，佢冇话一个单一嘅做法㗎嘛、嗯。即是完全是因应你个人口味去做。甚至乎呢有啲人是会鍾意可能落少少嘅糖，嗰啲黄糖片糖啊，就係掉落去之后呢就是、一起煮嘅。咁令到佢都有返一啲嘅甜味，有啲茶香味，咁、 嗯、 我都见过有嘅。而我哋嗰次嘅煮法咧，基本上都系就咁普通，有个茶包，有少少系淡淡然嘅味道嘅。咁所以嗱，我食嘅过程咧，系的确有少少。 你系咪冇俾家用就冇加啦？屋企连嚿姜都冇啊，系嘛？真系元宵佳节整碗茶汤圆过你叹啊！老婆系咪有啲嘢想同你讲啊？ 因为嗱，坦白讲，之前咧过年嘅时候咧食嘢太腻啊，即系你知噶啦，一到新年嘅时候可以食得几放肆，尤其是啱啱之前个周末咧，我仲同个仔、同太太同埋一啲嘅朋友去咗大埔嗰度食烧烤。 哇！ 我话俾你知，我真系唔系讲笑啊！我嗰餐食完之后啊，我翻到屋企上磅啊，重咗5磅。 哇！有冇咁夸张？你食咗啲乜嘢落肚啊？ 重咗5磅，我都好惊讶，点解会重5磅啊？救命啊！所以咯，咪话即系要食翻一啲嘢、去消滞啊，令到自己唔好再咁腻咯。咁啊，的确呢种淡淡然感觉系适合我。嗱，但系就算撇除唔好话食汤圆啦，我自己本身都中意饮茶嘅。 系咩？ 我身边好多朋友咧都唔觉我似中意饮茶嘅。点解咧？因为识我嘅人都知道咧，我系中意饮冻嘢嘅。我系好唔中意饮热嘢嘅。 即系你饮柠茶，冻柠茶。 系啊，哇，系啊，你有我见我见我阿姨柠茶饮啦，真系唔会噶。奶茶咖啡全部都是要冻的。即是、其实在外国呢就很兴喝 ice tea 嘛。我不知道 Nicole 知不知道。有些、外国人其实喝茶呢都是不等得热的。通常整咗出来之后都是放入雪柜雪的啦。咁跟住雪完之后出来等冻了之后天时暑庆咁样呢就拿出来解暑喝的嘛。我都喜欢这样的。但是同时之间我也都挺欣赏就是香港有时候呢你可能有些朋友可能送点茶叶给你啊。又或者有时候好像我老婆很喜欢去买茶叶的。咁买完一堆返嚟之后我初呢就好唔惯飲嘅。点解呢？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即係一个人唔鍾意飲热嘢最大原因系咩呢？你冇耐性。即係你泡咗杯茶喺度你等好耐佢先至会冻呀。 同埋其实。 你先飲到呀。 同埋啲讲究嘅人呢、即係如果你话身边有啲好鍾意真系品茶嗰啲呢佢连嗰啲壶啊唔知啲咩流 落几次啊 又 话 要泡几多次然后冲出嚟嗰个茶味先够香嘅。佢哋呢真系当一门艺术咁去品尝。 咁我当然 咁你又梗系冇耐性啦。 梗系唔会饮到咁高层次啦。即係我呢啲入门级其实有时候肯饮下热茶算系咁啦。不过当你呢慢慢去饮热茶因为呢茶热嘅话、你不能够饮得快嘛。你就开始呢 会逼自己饮嘢饮慢啲，而当你开始饮嘢饮慢啲嘅时候，你就能够品尝到啦。诶，唔同茶叶咧，佢有自己一个好独有嘅味道，同埋咧，当你有多时候咧，将嗰个嘅即系生活节奏啊，哪怕由你饮一杯茶咁简单，去放慢嘅话咧，你慢慢体会到咧嗰个养生啊。 我啊调翻转啦，我啊真系咧，唔知系咪开始大个咗咧，即系人哋咪话嗰啲踏入中女年龄咧，就开始要颈巾啦、暖水壶啦，同埋唔知乜嘢必备三宝咁样。 系啊，中女三宝。 系啦，我而家真系开始中意饮热嘢多咗好多，即系出街咧系觉得热嘢饮落肚系舒服啲嘅，同埋学你话斋，我都觉得饮热茶咧个感觉系好过饮冻茶。细个唔觉噶，即系都觉得诶饮冻茶可以咕噜咕噜饮落去咪顺畅啲啊。但系咧慢慢觉得原来即系茶系真系要热你先有嗰种茶香噶，你雪冻咗咧。唔知点样攞出嚟，你点闻咧都系唔够嗰种香味嘅、哦，除非你话饮翻啲好普通冻柠茶，咁你就冇咁讲究啦。但有一次咧，我就系朋友屋企，佢咧就好中意玩啲瓷器嘅，咁所以佢又搭单玩埋茶叶。咁佢就到夜晚，咁大家坐喺度，咁都倾下偈，咁样啊，我冲杯茶俾你哋饮啊，咁佢就攞只唔知咩神杯出嚟啦吓， 咩神杯，即系嗰啲咩葡萄美酒夜光杯嗰啲， 系啊，好鬼靓噶，佢唔知喺边度就话咩画得好犀利啊，又话用啲咩陶瓷啊，咁我望落真系好靓嘅，佢话嗰种釉咧系唔知点样焗完之后先有嗰啲特别嘅纹理，佢就话唔系普通手画落去嘅，咁真系好靓。我都唔敢单手捧住啊，我都要搵两只手捧住嚟饮先觉得诶稳阵啲，万一跌烂咗咧都唔知喺边度搵翻只出嚟。咁然后佢就冲咗啲茶俾我哋饮啦，佢就冲绿茶嘅。咁嗰下咧，其实嗰个情调系几正嘅，即系即刻觉得自己哇，好似有啲诗意啊！成班朋友咧本身前面都喺度嘻嘻哈哈喺度大鱼大肉，突然之间咧，咦？变咗文青 feel 嘅，有只咁靓嘅杯，有啲绿茶 dip 下，咁嗰下你就觉得啊，饮热茶同埋夜晚饮热茶咧，都真系舒服嘅，个人系好似定一定，同埋可以拖慢少少个生活节奏。 系咁啊，饮茶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感觉都几养生下啦。嗱，除此以外咧，近年都有唔少人追捧就话，咦，饮茶都可以减肥，点减咧？转头翻嚟讲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系有好多人都知噶啦。咁一个人肥定系瘦咧，都好取决于佢平时嘅饮食习惯。 系 咁啊，近年咧喺日本咧，都好似话有好多女仔啊，好追捧就系话用减肥茶咧嚟控制自己嘅体重，令到自己身形苗条一啲。咁特别咧就系会饮到麦茶，又或者系黑豆茶咁样样嘅。我唔知道你高有冇试过啦吓。 我有饮麦茶嘅，我嗰次接触咧就系啲日本嘅时候。嗰啲餐廳咧，通常你夏天去，佢就會有一個好似香港賣嗰啲咩冰啊，或者凍飲機咁樣嘅，佢入面就裝滿曬麥茶。咁我記得咧，嗰時我就係爬艇喺個河隔離有間即係嗰啲自家經營嘅小飯店咁樣啦。一入到去咧，啲畫即係成個牆已經係掛曬啲蛙艇隊嘅相噶啦。咁一坐低，阿老闆娘咧就會斟幾杯大大杯嘅麥茶俾你哋飲咗先嘅，開頭。我就谂紧咩咁得意嘅，唔系俾啲水嘅咩？通常日本都系噶嘛，冰水噶嘛。咁但系咧，佢就俾啲麦茶我哋饮。咁佢就话可以消唔知消暑定乜嘢咁样啦。咁你嗰下系几舒服嘅，因为麦茶个味系淡淡地，有少少即系麦香嘅。如果你而家出去买咧，系似嗰啲原米茶嘅味嘅，我自己觉得。咁同埋我后屘睇翻咧，麦茶其实系冇咖啡因嘅， 系 所以咧你饮落去。有嗰个茶味，但系好多时候啲人都怕，喂饮浓茶咧会瞓唔着啊，又或者唔知点样影响你啲吸收咖啡因，吸收得太多唔好啊。咁但系原来麦茶咧就系冇咖啡因，咁所以一夏天饮咧，佢哋就好中意攞嚟 俾人就消暑雪冻佢咁样溶法嘅。 係咁头先阿 Nicole 讲过啦，飲麦茶其中一个好处就係佢冇咖啡因啦，因为有啲朋友可能对于咖啡因都係比较敏感啲，又飲唔到绿茶，飲唔到红茶，飲唔到咖啡呀，咁麦茶对佢哋嚟讲係好好嘅。我自己都鍾意飲麦茶嘅，因为即係好似阿 Nicole 咁，我又自己鍾意飲冻嘢啦。真係麦茶係少数地呢你可以好方便咁雪冻佢嚟飲嘅一种嘅飲品嚟嘅。 同埋佢呢，即係我唔知你有冇买呀，而家香港好多嗰啲麦茶茶包呢係货你整几 lit 㗎，即係几 lit 水㗎，佢係与你家庭装咁样，真係如果你屋企大水壶，然后摆个茶包入去呢，雪冻佢第二日就可以攞出嚟飲㗎啦。咁但係反而我就好少揾到啲系细细个货你一杯茶冲嗰种麦茶茶包啊，揾嚟揾去咧都系大大包家庭装嘅。 系咁另外其实麦茶咧，即系佢正嘅地方系咩咧？佢除咗系真系饮落去个感觉系瘦之外咧，佢同时之间系有助促进你嗰个嘅血液循环啦。麦茶当中嗰啲嘅香味咧，亦都有呢一个安定神经同埋活化大脑嘅效果嘅。咁有啲时候咧，大家如果饮茶去减肥嘅话，你知通常减肥都会有心理压力㗎嘛。佢可以反而就係帮你舒缓嗰一种压力。即係令到你呢，可能你有时候飲茶嘅过程当中呢，你会係稍微放松一啲。所以头先阿 Nicole 讲起呢，就係话啊，有时候你飲咗茶唔知係真係消暑啊定係咩原因呢，你个人会係放松啲。咁当然因为你飲冰冻嘅麦茶会真係能够降暑啦，除此以外佢个香味啦，佢呢种茶呢飲落之后係可以放松你嘅神经嘅。 我自己个感觉就系咧，你减肥已经食少咗好多嘢噶啦，即系你例如薯片又唔食得，重味嘅嘢、重油啊、重盐糖嗰啲，你都尽量避免。饮少少茶咧，你又觉得哎，好似终于淡猫猫有啲嘢。有啲味道可以品尝下啦，个心理上面好似觉得自己冇咁惨咁嘅啫。就我唔知系咪学你，即系唔知系咪你头先所讲咁样就可以缓和咗你减肥嗰种郁郁不满咁样啦。 系咁嗱，其实咧饮麦茶咧都有一啲嘅建议嘅，因为即系坊间有一啲朋友仔啦，佢就话我就系咧靠饮麦茶减肥咧，咁喺三个月入边咧都可以减咗22 kg 喎。 有冇咁夸张啊？22 kg， 佢本身嗱，即系唔系话。乜嘢啊？你减到22 kg， 你都要22 kg 俾人减先得噶。咁你应该本身个生活习惯都几唔节制噶咯。 喂，咁但系你要减22 kg， 就算你讲紧你本身啊吓，有好多嘅空间俾你减去啊。咁但系要减到都系唔容易噶嘛。咁嗱，佢嗰个做法系点咧？咁佢就话即系一日咧饮用麦茶嘅量咧为1.5公升啦。咁就分开好多次嚟饮用嘅，一次咧大概。大概是 200cc 左右。咁但係呢， 一杯囉其实就。 係啦，咁但係呢佢又唔建议你一次过飲用太多。点解呢？因为如果你一次过飲用太多嘅话呢，就会导致呢一个冲淡胃液，反而会造成肠胃不适嘅。咁另外一啲嘅小提醒就係咩呢？有啲朋友就係啦，喂，咁我已经飲咗茶啦嘛，咁我唔使飲水啦，得唔得呢？咁其实呢麦茶又唔能够完完全全咁取代水呀吓。咁除咗你每日飲麦茶之外啦，其实仲要记得额外呢就係补充水分。转头返嚟呢，我哋又讲下啦，除咗麦茶之外仲有啲咩嘅茶类对我哋身体有益呢？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休息前呢，我哋就讲开饮麦茶对身体点好点好啦。咁除咗麦茶之外呢，而家坊间都可以讲话都几追捧另外一种嘅茶，话好养生啊，好健康啊，甚至乎可以减肥啊，就係呢一隻黑豆茶。 啊，係啊，早排台湾好兴囉，同埋嗰啲咩红豆水啊、薏米水都话係可以啲咩美白啊、减肥啊，所有嗰啲美容功能集于一身㗎啦。 我甚至乎呢之前见到，因为大家都讲起嘛，话饮黑豆茶减肥点有效嘛。咁喺韩国呢就有一个男仔啦。咁呢佢就靠饮呢一个黑豆茶呢就係减肥成功。咁呢一位嘅韩国男子呢就係叫做周荣。 佢就係報名去呢一啲健身中心咧，都超過20次以上噶啦。係、咁甚至乎咧係花費咗啊11年嘅減肥歲月。咁佢試過好多唔同嘅減肥方法，例如咩丹麥減肥法啊、皇帝減肥法啊、香蕉減肥法啊、瑜伽減肥法啊。咁啊好多呢啲咁嘅普遍減肥法佢試過，但係全部都唔 work。就話佢自從咧食咗呢個黑豆之後咧，佢嘅身體咧好快就發生變化。我就覺得咧嗰、那個變化，因為佢有想喺个网上面传出啦嘛， 系啊， 即系都几大转变嘅。 哇！但系有冇咁神奇？即系黑豆其实都系普通我哋见嗰啲黑豆啫。即系你问我咧，我自己个人就偏好觉得唔系真系咁神奇啊嘛。因为之前台湾有好多就系话嗰啲女星咧，点样可以 keep 到啲咁魔鬼嘅身材，就 系 每日饮呢啲黑豆水嘅，就话好去水，然后就话咩对啲诶，总之心肝脾肺肾都好好咁样啦。咁然后就话黑豆水好犀利噶，饮多啲。但我自己觉得就真系黑古立特咁样，唔系真系咁神奇嘅就话。 唔系、头先我讲开嗰位嘅韩国男子咧，佢喺4个月入边啊，减咗足足50公斤。你谂下，之前用11年嘅时间都乜都减唔到，就系食咗黑豆之后，佢话佢4个月之内咧就减咗50公斤啦。 咁夸张？ 好夸张系咪？嗱，咁咧喺坊间咧就即系分享一啲黑豆茶嘅制作方法啦。点做呢？就是将2瓶匙嘅黑豆啊，即係大概係 20g, 15粒干嗰啲嘅干身嗰啲嘅黑豆呢，就放喺一个平底锅嗰度煎。干煎嘅啫，你唔好谂住落油系啊， 白烘嗰只 啦，干煎一下啦。咁等到咧黑豆嘅表皮裂开之后咧，就将呢啲黑豆咧就放喺杯入边，然后咧再加150毫升嘅水去煮热佢，之后咧就可以倒喺杯入边啦。咁当然倒喺杯入边咧，唔系即刻饮，就揾个杯盖焗住佢，焗15分钟咧，咁就可以开始饮用啦。 系。 咁当然啦，饮黑豆茶咧，每日都要至少咧饮。咁佢 2000cc 大概係8杯黑豆水咁樣啦，咁三餐呢都係要飲黑豆茶嘅，咁亦都係呢每餐至少係要有 500cc, 咁呢你跟住佢呢一個飲用嘅量嘅話呢，你就會瘦落嚟啦。呢一個就係坊間流傳嘅一個黑豆茶嘅減肥方法啦。咁即係除咗你話黑豆茶之外，當然仲有其他啲茶我覺得飲用都幾好嘅，例如薏米茶、烏龍茶、山楂茶呢一啲啦。咁不過我想講嘅就係、我頭先講咗咁多茶類啦，今日都準備咗一款茶呢，我哋係可以試飲嘅。 係咩呢？ 咁呢一款茶呢就係、我喺一間 好你啦，點知 一間唔係呀，呢一包貴嘢嚟㗎。话住有一日咧，咁就行过，因为你知道我哋而家有时候都会揾一啲所谓健康食品啊，又或者可能对于我哋身体啊，运动摄取啊有帮助一啲嘅食品嚟试食噶啦，系咪？咁我于是乎就行咗去其中一间咧嗰啲健康食品铺头，咁同个姐姐倾开偈啦。原本我真系谂住买黑豆茶试嘅，咁但系后屘咧隔篱有一包咧，就反而更加吸引我目光，因为黑豆茶咧你都听人讲得多。咁但係红豆茶就真係好少听人讲、我自己亦都未试过，黑豆茶我都试过红豆茶我真係未试过。咁我於是乎又同阿姐姐讲起话，喂呢、這个红豆茶功效如何，咁当然佢即刻就竖喺手指公同我讲话 ,It's Ban 啦，係咪先。咁你讲多几讲之后，我就好似啲无知苦鱼一般啦。咁係啦，试下啦。咁我见佢包装望落去嘅感觉，嗱你睇下啦，嗱呢个包装望落系咪好可靠先？ 唔系个样系几靓嘅，同埋我你咩你开始攞嚟咧，我以为系你嗰啲亲戚朋友贺年礼品包装， 系嘛？ 即系红豆茶咧，好意头嘛，红色啊，大红大紫啊，红滚当头咁样。咁但系就唔系嘅，你特登去买嘅，望落其实可靠嘅，我都觉得。 嗱，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准备去泡嚟饮啦，因为咧佢浸泡咧都要大概5至10分钟嘅。就而家开始浸， 好 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就试下呢一个嘅红豆茶究竟系咩味道，同埋对我哋身体究竟有咩帮助？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咁翻到嚟呢就准备要试饮呢一个啊红豆茶啦。先再斟一斟啲声俾大家听下啦，而家我先加水。 因为头先呢我哋就开咗你嗰个望落似模似样嘅 紅豆茶包，咁開咗入面呢，其實就佢都幾方便喎，佢係似一個個細茶包入面袋住啲其实就是炒过的红豆啦，展开咗嚟睇之后。 因为我就发现啦，而家呢我哋买返嚟有一个包装呢，就係入面已经有十个即係小茶包㗎啦。嗯、虽然话就话小茶包，但如果你话相比平时我哋就咁冲嗰啲例如话香片啊、普洱啊、绿茶包啊，咁相比之下呢，佢呢个茶包呢就大包啲嘅，咁你话方便，我就觉得，因为我唔知咧，我惯咗茶包都有条绳楞住啊，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你要泡，你要即系可能浸下浸下佢嘅话咧， 你要戳下佢先有啲味出， 先有啲味出噶嘛， 系 咁而佢因为冇嗰条绳咧，我就要定住佢嗰个茶包嘅包边咧，系咁自己喺度戳咯。 咁但我怀疑咧，佢呢种茶包嘅设计系 for 你。整一个家庭装嘅水，又或者摆落个水樽，系啦，茶壶仔、水樽，咁你就不停加水入去，咁就冲到冇味就攞翻走。因为佢个茶包咧就似我之前买麦茶包嗰种嘅设计嘅，佢就四边都封实咁样噶嘛，好似一个袋仔咁样，大约半部智能电话咁大个啦。佢就通常你摆落去咧，佢就话你可以重复去浸。浸到佢冇味冇味为止嘅，咁就好少呢就同你平时嗰啲茶包唔同啦，平时就通常係浸到会太浓㗎嘛，你就要攞条绳抽起佢搬走咁样。咁但呢一种茶包係咪for你整啲家庭装，所以会咁样设计？ 佢又冇咁样写呀，佢基本上嗰个嘅冲泡方法呢，佢就係话直接呢就係浸喺热水嗰度、浸佢大概五至十分钟之后呢就可以饮用啦。咁究竟你话要浸喺个容器要几大呀、用几多水呢，佢又冇讲到明。不过我相信好似阿 Nicole 咁样讲话，头先你话摆喺一个即係可能大啲嘅樽啊，或者一啲茶壶啊咁样冲泡，跟住之后后咪一家人分享饮得唔得呢，我相信都得嘅。咁嗱，而家我手头上面呢就已经系即係浸住咗呢一个嘅红豆茶包啦。头先呢阿 Nicole 有讲过嘅，因为呢一个红豆茶包呢，佢系入面嗰啲红豆啊，佢系已经系炒过啦。咁所以呢我头先一打开嘅嘅时候咧，系闻到好香嘅红豆味嘅， 系 阿 Nicole 甚至乎咧系打开咗嗰个茶包睇过入边嗰啲红豆，真系一粒粒嘅。 系，因为我本身系以为红豆茶佢真系有啲茶叶啊，所以我先特登打开睇，点不知佢入边真系全部都系红豆咯。 系啦，咁但系因为可能佢炒过的关系啦，咁所以咧你见到佢一浸落热水嘅时候咧，都渗咗一啲好似茶香嘅，因为你知道茶叶都系炒过噶嘛。 系， 但系相比之下咧。佢嗰種嘅茶色呢就冇咁快浮現嘅。如果大家有飲過紅茶，尤其是嘅知㗎啦、茶包一掉落熱水嘅話呢就滲晒出嚟㗎啦，係咪？頭先呢我浸咗呢一個紅豆落去個茶入面呢、都要等差唔多分零兩分鐘呢，啲水先至開始稍微變色。变少少啫，佢系变到少少粉红色啫。咁而家我哋又讲下讲下，又讲咗几分钟咧。你会见到佢开始变咗系淡红色啦。 系近，我觉得近水仙咯。 系啦， 偏粉红嘅，偏 粉 红 嘅，系啦。咁但系个问题。都其实好唔茶色啊即成件事你都见到系就算佢系茶都好啦，佢一种呢好淡嘅茶，一定唔系浓茶感觉嘅。 因为我之前呢就系见啲人话红豆水啊黑豆水嗰个减肥效果咁犀利，我都有特登上网睇点整嘅。佢哋就系话呢点样整一啲红豆水黑豆水，就系佢要摆入啲热水度煮，但系呢就唔可以煮到粒豆烂嘅。佢就系煮到粒豆烂之前呢就倒啲水出嚟饮啦。咁佢呢一种状态就似嗰种啦。即系淡淡地有少少色，咁但系咧，你又唔可以浸得太耐或者点啊？我谂佢其实烘焙过之后咧，系主要防止佢会好容易烂啊，或者浸到爆晒咁啊？ 哦，可能系咁都唔出奇，所以我而家继续又系用只手戳下佢啦。咁跟住嚟咧就试饮啦。咁咧我先闻一闻个香味先啊。即系嗱，头先我哋闻过一次咧，就系未浸落水之前嘅、就有好香嘅红豆味啦。而家咧就浸咗落水之后再闻一闻，都其实有啲似茶味，我觉得。 其实都似茶，我觉得。 反而我闻唔到红豆味。 其实系啊，我都唔系好闻到，我反而觉得真系似嗰啲原米茶嗰啲味。 系啊，嗱系啊，真系似原米茶嗰啲味。 即系有啲米香麦香嘅，就唔系茶叶香， 系、 啊。 烘焙，即系米茶、麦茶嗰种味嘅， 系、哦、完全系冇红豆味、哦， 唔系茶叶嚟嘅。等我试下先。其实，喂，你可以饮得冇咁核突啦， 要饮啲声人系 咁啊，多咗啦，老婆，做多咗啦，老婆。 喂，饮咗一啖之后，我觉得真系似原米茶嗰啲、哦， 嗯。 就算 even 饮咗落去嘅感觉咧， 系 都系似原米茶啲。你话系咪饮到好重嘅红豆味？嗯、其实就真系饮唔到。 第一啖有啲嘅，即系第一啖吞咗落去之后咧，个口系有少少嗰阵红豆味。 浸啲水先。 但系我觉得都唔系话真系好劲，反而我都真系觉得似麦茶咯。 系 麦茶，同埋好淡啊，其实唔浓啊。我哋呢个份量应该都系好适当啦，我哋都系用普通嗰啲茶杯，然后一个茶包冲成杯，我哋都浸咗五分钟啦， 浸咗廿五分钟啦， 系咯，但系饮落浸味好淡喎，其实 淡嘅，但系我又觉得咁，佢即系因为咧，佢又唔算话好浓咧，即系嗱，你知有时候你饮一啲茶包咧，尤其是好浓嗰啲茶咧，你饮落去会有种甘涩嘅味道噶嘛。咁、而佢呢一种因为系比较相对之下淡味一啲咧，佢又有适量嘅，我觉得我真系唔知点解成日要用原米茶嚟比较，但其实佢唔系原米茶，但系佢会有少少嗰种嘅香味渗出嚟、即系我觉得嗱，又唔会太过涩。即如果相比起话，如果你本身唔系一啲要好重茶香味嘅人去饮嘅话，我又觉得呢一种味道感觉 OK 喎。 系因为佢直情冇咗，即我真系饮落去冇咗浸红豆味嘅。我买过坊间咧有一啲系现成嘅支装红豆水，佢都冇落糖嘅，佢就系、是、我相信佢嘅做法啦，就都系用啲红豆煲到佢烂之前就倒啲水出嚟啦。嗰种咧啲水嘅颜色唔知系咪加咗啲人工色素啦，粉红色一啲嘅、嗯。我哋今日试呢一个。就偏啡色一啲嘅，同埋饮落阵味咧就冇支装嗰种咁重红豆味，反而系多咗学你话斋麦茶啦。 系因为你如果讲红豆水，我都饮过，咁红豆水就好明显冇咗嗰种，即系头先你讲嗰种烘焙嗰种嘅味道添啦。即系红豆水就真系红豆水嘅味啊嘛。佢而家我哋饮落呢一个咧原米茶麦茶嗰种嘅味道啦吓。咁嗱，讲翻啦，红豆茶其实佢有啲咩嘅好处咧？咁有好多人都话噶啦，红豆咧，因为佢本身个颜色都系成啲人都相信噶啦，就系话通常你食啲红色嘅嘢咧就能够 补血 啊嘛，咁所以咧佢都有呢个养血啊益气嘅功用嘅，咁亦都有人就系话饮一啲嘅豆茶咧就能够可以去水肿啊，亦都可以咧促进呢一个嘅循环代谢啦， 同埋佢应该都系如你口淡淡有少少味嗰种饮嘅啫，即系唔系话好浓烈茶味嘅，因为佢如果好多人讲都系用红豆茶、黑豆茶嚟减肥噶嘛，你再饮啲咁浓味嘅嘢又好似唔系好夹。但系咧，我听翻有啲即系有啲朋友尝试将红豆水咧，嗰时好盛行嘅时候，将佢啲营养分析啦，就话红豆水其中一个功用就系去水肿啊嘛。咁喺一啲传统嚟讲，即系传统可能营养学上边咧，就会觉得咖啡因先会嘅。咁红豆茶其实入边嘅咖啡因就唔系即系咁多，所以当时都有啲人质疑佢去水肿嗰个 功效， 即系觉得哇，咁你即系好似煲汤咁啫嘛。啲人话最好嘅就系你唔好煲到啲营养走晒，你反而咧系适当嘅时候停火，然后食埋汤渣咧，先可以吸收到最多嘅营养成分。呢、这、一个红豆水当时啲人都系咁讲噶，你要食啲红豆先有用噶，如果唔系你就咁煲水就冇乜用。反而佢话点解可以帮到你减肥去水肿咧，就因为你会觉得红豆水有用，饮得多咗。自然其实你身体吸收水分多咗比你正常人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那个即是喝得多水可以排毒那个功效就好啲囉。即係好似我之前呢试嗰个 GM diet 嘅时候呢，佢咪成日都会强调要喝每日十杯水咁样嘅。咁我嗰时都以为好多，因为计返係喝每日两公升多啲。但其实諗真啲，你細個學每日飲八杯水呢，係而家都市人做唔到㗎咋。你正常嘅健康人呢，係應該要每日飲到差唔多兩公升嘅水，咁你先為之一個比較合適嘅攝取量囉。所以而家有時返工我都特登擺定個水壺喺隔離，即係飲夠四支先好放工。如果係呢，即係你係好明顯 feel 到你嗰日啲小便啊各樣呢係有分別嘅。 係喂，不過咁喎， 我而家喺你讲嘅时候咧，再望下我嗰杯红豆茶咧，佢又深色咗。咁我同我啱啱饮咗啖咧， 因为浸咗耐咗嘛。 所以我觉得咧，我哋头先讲话咧，佢嗰个嘅味道唔算好浓咧，系、因为我哋泡嘅时间唔够耐啊。即系我相信，如果再俾多啲时间去酝酿下嘅话咧，佢个味道应该会再浓烈少少。 系咪同埋人哋嗰啲茶，即系好有研究嗰啲咧？第一泡就系洗下粒红豆啊啫，第二泡咧先系最好味嘅，第三泡又唔知点样再精华啲咁啊？系咪啊？ 我唔知啊，我而家就喺度期待紧佢仲可以带啲咩嘅惊喜俾我哋。不过 anyway 啦，头先你都讲得啱嘅，即系平时有啲时间咧就多啲饮水啦。今日呢一个系我哋今晚咧对大家一个嘅提醒，可以话系嘛？ 系啊， 平时咧记得饮翻足啊，起码每日八杯水。 乐活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